第二课，要点三，特音、耶音，十六页。正确读音 ，a a， 是耶路撒冷的耶的尾音 ，a a， 不念 i a a， 而不是 i。